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春季的养生呢继续跟大家呢是说养生话健康啊。 嗯、 前些时候啊和一位朋友聊天啊，收到一个病例啊，他的一个朋友58岁，非常年轻、 嗯、 但是呢糖尿病的时间呢，他得糖尿病的时间有20多年了、 嗯、 那么也就是说呢可能20-30岁就有糖尿病了、 嗯嗯、 应该说可能有一些并发症产生了。那前些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刚刚出生刚刚出春嘛、 嗯、 所以呢可能也是这个没有注意身体 嗯 感冒了。后来大家觉得可能感冒不是什么大病啊。 对。 于是呢他就到医院去看。当时呢是医院就说他得的是肺炎。 嗯。 啊说让他去转院到宣武。 嗯。 到了宣武以后，其实这没有多长的时间。 嗯。 一检查人家说就是很难再治疗了。 哦。 啊。说他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种叫做器官衰竭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哦。 当然了也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就是没有多长时间就走了，所以非常年轻、哦、所以我就在想哈、啊、一个非常看似并不大的一个感冒怎么就造成他这么一个恶果呢。 哎呀，其实这个赵老师听您说的这个案例真是非常的痛心哈、嗯、年龄不是很大、嗯，其实按说他这个年龄正是一个好年龄、 嗯、应该说是年富力强的 时候。对，年富力强，其实男性还能做很多事儿的时候、 嗯、 哎，您看他就走了。为什么走了，其实跟他的这个糖尿病是有关系的。 嗯， 而且啊就我们来断定他一定是没有好好控制他的血糖。 嗯， 而且糖尿病病人啊是最怕感染的。按理说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冒，就不要说有一个感冒，哪怕是肺炎，我们也应该能控制住的、嗯、但是糖尿病病人不一样，糖尿病病人是最怕感染的，糖尿病病人哪怕就是因为一个感冒，他会控制不好，控制不好以后，他会发展成为气管炎呀、肺炎呀等等这样的炎症啊。那么这个感染这个炎症是会诱发糖尿病病人的酮症酸中毒、代谢酸中毒的。 嗯， 哎，所以这个病人就是您讲的，为什么送到上一级医院里面了以后还没有被抢救过来？其实这个他的这个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在他的这个糖尿病没有好好的控制血糖，然后发生了这个酮症酸中毒，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乳酸酸中毒，这个基础之上就会诱发他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嗯， 因为糖尿病病人时间长了以后，你看他虽然是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他糖尿病的时间有20来年了。 嗯， 哎，如果这20来年的过程当中，他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会有多器官的这种并发症出来，比如说他的肾脏功能不好吧，对吧？比如说他的这个大血管病变和小血管病变吧，都有。但是这种，虽然是有这种并发症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一个感染，还好，这个时候看不出来问题。他人可能还看上去很好，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有感染这种情况，作为一个诱发的因素，它就会发生后面一系列的问题， 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 就像一个原来您说过，表面看起来是一个、 嗯、 非常完好的桃子， 嗯嗯， 但把皮儿剥了以后，里边全烂掉了。 对， 嗯， 所以这种非常可怕。就是这个 ICU 这个主任哈，他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年轻的主任啊，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急诊科工作 10年的时间，他说就是这种老年性的这种酮症酸中毒、乳酸酸中毒啊。他说我10年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例案例抢救成功。所以我就遇见也是一个61岁的女性糖尿病病人，她就是一个感冒，感冒以后，然后她走到邻居家的门口的时候，她就突然一下晕倒了。然后晕倒了以后，邻居就叫了120，就把她送到医院里面了。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了以后，她的这个女儿才赶到医院里面。赶到医院里面去了以后，她的这个母亲就是昏迷了。昏迷了以后，医生就全力抢救了7天，就没有抢救过来，没有醒过来，然后就走了。他这个女儿就跟我说，说他妈妈啊，就是不打胰岛素的，是糖尿病，他不打胰岛素，而且不吃降糖药的，就是对他这个血糖是不干预的。所以您看，他这个不干预血糖的情况下，他一旦有一个小小的感染，就会诱发他这个酮症酸中毒。那么这个酮症酸中毒被诱发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多器官的功能衰竭。所以这个时候医生是非常这种力不从心、无能为力的，没办法，根本就救不活。所以医生，哎呀，我其实我也很理解我们医生的这种心情。您说他拼着命、拼着力的去救了，最后本身应该挽回生命的这些病人，没有被他拉住哈，没有被他挽救回来，其实医生也没有这种成就感，也很沮丧。 其实作为医生来讲，他有的时候呢也是无能为力， 真无能为力 啊。那作为这种糖尿病人哈，平时不好好的控制血糖，其实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了，但是自己呢不知道，但由于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病症或者是个感冒，一下就把它击垮了， 击垮了。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也是屡屡皆是啊。在这里提醒大家，春天了，乍暖还寒，特别容易呢什么感冒啊、感染啊等等的。所以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您的平时血糖控制不是特别好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感染了。 对，春季就是一个感染性疾病高发的季节，就是您说的，因为它气温不稳定啊，气温不稳定就容易并发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症状。那么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您比如说没有这些基础病，很好处理的。其实一个上感，有一些上感我们不处理它都可以自愈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病人就不一样了，这一个感染很有可能使这个糖尿病病人，尤其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不控制血糖的人，很有可能这一个感冒就让他生命没了。非常遗憾。 所以就是说，作为糖尿病人啊，平时控制好血糖这是多么的重要。 对，而且糖尿病病人啊，他会认为自己这个平时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症状。 对， 即便是有一些并发症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并发症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很不舒服的症状。正是因为糖尿病病人没有这些非常不舒服的症状，就让我们糖尿病病人忽视了自己的健康，他认为自己没问题，认为自己挺好的。但是周老师，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一个小小的感冒就会击垮一个人。 所以说很多人呢，他的这个离开去世啊，并不是因为糖尿病， 对， 而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的这种并发症。 对，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我们关系非常好哈，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有一天他这个值急诊班嘛，然后下了班以后，他就是血尿，肉眼血尿能看见这个，就是洗肉水那样的啊，一个鲜红的一个血尿。然后当时我就想着为什么会是血尿呢，然后就倒着开始查查查，它就是一个尿系的感染，最后查出来就是糖尿病。糖尿病造成的。那我再回想在这之前的时候，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早晨起来吃早饭嘛，因为有的时候到这个单位比较早哈，我们就会把这个早饭带到医院里面去吃。其实我们吃一点点就够了，觉得很饱了。他会吃很大个的一个馒头，就是4两那么重的一个馒头，中间还夹很多菜，夹一鸡蛋。然后他就看他吃的那个吃相，感觉他很饿。他就会咣咣咣咣把那一大个馒头吃进去。 我当时就心里在想，他为什么会这么饿呢？ 就是 为什么会饥饿感这么强哈？我老在想他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往糖尿病那个上面去想。 嗯， 我估计他母亲也是糖尿病，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人们不注重保健。其实他母亲一直到他母亲去世啊，都不知道他母亲是糖尿病。 嗯， 但是他得了糖尿病以后，再倒回来想他母亲的那个状态，实际他母亲也是糖尿病的。 嗯， 他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他自己因为不知道他母亲的糖尿病，也不知道自己是这种高危人群，但是我在倒过来回想的时候，您看他实际那个时候就是吃的很多的时候，饥饿感很强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糖尿病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也没引起注意，直到他有感染的情况了，有血尿了，倒回来查才发现糖尿病。 嗯， 所以很多糖尿病病人自己因为没有太多的症状，是察觉不到自己有糖尿病的。 确实是这样，有些就他查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有糖尿病多年了。 对，嗯，很多年了，因为初期确实没有什么症状。我们医学上讲，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吧，对不对？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 嗯， 但是有一半以上的糖尿病病人没有这三多一少的症状。您看我这个同学啊，倒过来想，实际他那时候确实是早餐吃的很多，当然其他的午餐晚餐我们有的时候不在一起吃哈，也就是看不到他这个吃饭的情形，然后就回忆起他吃早餐这个情形，这是倒过来才想的。 嗯， 哎，他吃的确实是，他一个是吃的多，还有一个他那个吃相啊，就感觉比一般人要很饿的那种感觉， 对对，就特邪乎感觉， 哎，特邪乎，就是，嗯，哎，我有一个听众朋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贺主任，你不知道啊，我饿起来以后，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恨不得把脑袋蹲下来，把饭倒进去。 哎，这个我也有是感受，因为我们原来一个同事也是哈，就是他那个下了节目以后，饿到什么程度， 嗯， 就是，大家觉得就是。本来是个很淑女的人哈， 嗯， 觉得很矜持的人，他就饿到就谁的桌子上有一点什么花生米，他都能马上抓起来往嘴里塞。 对，嗯， 后来发现他是这个糖尿病。 糖尿病，嗯，对，所以糖尿病病人在初期他的饥饿感是很强的。 嗯， 而且他一饿起来的时候啊，他会心慌，会烦躁，因为糖尿病病人一饿他就低血糖了。 哦， 哎，正常人我们饿一点 必须的要补充。 对，因为正常人我们饿一点是没关系的，嗯，也不会有这种烦躁啊、心慌气短这个症状，不会说着急马上就要吃进去，他可以耐受一段时间。糖尿病病人这时候就低血糖了， 嗯， 所以就像您说的，他不管什么他抓起来先吃一点，已经顾不上我的这种矜持了啊，就把这个就放在后面了。 嗯，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比如说体重指数超标，尤其是有这种非常强烈的饥饿感的情况下，或者是一饿了就想发火，您要查一下糖耐量。 嗯， 糖耐量试验要做一下了。 是的，所以呢，最了解您的还是您自己啊， 嗯， 对自己身体发出的一些不正常的蛛丝马迹，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哈， 嗯。 其实这就是养生，也是保健。 对， 嗯， 哎，但是就是我们平时因为不注意嘛，可能我们提到这一点了，听众朋友在倒着往回倒，比如说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哈，他倒着往回倒倒倒，哦，是这么个问题。还有一些糖尿病病人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有些糖尿病病人还挺高兴的，说我最近，我也没锻炼呀，我也没节食啊， 哎， 我瘦了10斤，哎， 对对，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哎，好高兴啊， 无缘无故的就瘦很多， 对，无缘无故的。我有一个老专家哈，哎，那个一起工作的，他其实他不是内科医生，他是妇产科医生，老专家。然后有一位那个就是听众朋友哈，就跟他说是那个，我最近瘦了10斤，很高兴的告诉他，他当时就说去查一下尿糖 啊， 然后当时查完尿糖以后，尿糖就四个加号， 哦， 然后就当然尿糖四个加号我们还不作为糖尿病的一个诊断哈，因为有的时候您这一顿饭吃的糖高了也会有尿糖这种情况，然后紧接着就又给他做了一个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做了个糖耐量试验，就会诊断就是糖尿病。 嗯，所以其实有一些病症啊，它是有很多的症状的， 嗯， 只不过就是我们经常会忽略它， 忽略它， 啊 嗯， 所以呢，经常说这个人就像一部机器， 嗯， 你只用它不维修它不保养它，那它就很快就会出问题了。 对， 所以咱们平时要对自己的身体多多留意。 对， 啊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重点的话题，意思就是说春季 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不要感染。 对，不要感染。 哎，就是预防呼吸道的这种感染发生很重要。那么如何来预防哈？哎，我们谈到了一个，就是春季这种化痰祛湿，然后加强这个整体抵抗力的这个中药的药食同源的一个方剂。 嗯。 哎，那么这个方剂呢，它是一个水剂再加上一粒的胶囊啊。那么这个水剂里面呢，它配的是百合、茯苓、莲子跟芡实四味药食同源的中药。这四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它有什么作用啊？它有非常好的健脾、利湿、化痰这样的作用，它可以让脾脏的运化功能增强。而且这个里面有莲子啊，它会很好的安神养心，让人的睡眠好。所以很多人一用了这个以后呢，就会感觉到睡得香了，吃得好了。那么再同时再配上一粒这个胶囊的转阴因子哈，它整体的抵抗力就会提升起来。那么在春季用了以后，可能就不感冒。哎，那么感染被控制了，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脾胃和了，我们吸收的营养又多了，可能对这位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就非常有帮助了。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呢，这有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加上转阴因子的这个咱们药食同源的小方剂的话呢，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小方式哈，我们正在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参加。咱们机会真的是难得啊。好，那本品呢不能替代药品。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那说到春季哈，咱们作为糖尿病人如何养生，那您也给一些建议吧。 对，其实糖尿病病人哈，刚才我们谈的是从预防感染这个角度入手哈，因为糖尿病病人感染以后就会诱发代谢的紊乱哈，发生这个乳酸酸中毒、酮症酸中毒，然后并发全身的多器官功能衰竭，这个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且危险还非常之大。其实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危险呢，就是心梗。而且糖尿病病人的心梗呢，一般情况下是无痛性的心梗。为什么有无痛性的心梗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病人啊，这个 神经是受到伤害的，因为它先是血管的一个伤害，血管伤害了以后，这个血运不丰富的情况下，神经就受到伤害。神经受到伤害以后呢，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糖尿病病人，他的神经的灵敏度就会下降，所以糖尿病病人发生心梗了，他还不感觉到疼痛。哎，糖尿病病人，绝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糖心病，也就是糖尿病性的冠心病，而造成这种生命威胁的。所以在春季呢，糖尿病病人第一，以防感染是一项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一个手段，就是要防止呼吸道感染，防止消化道感染，反正总之吧，还有这种泌尿系感染哈，反正总之吧，所有的这种感染都必须防。一旦有了感染，要赶快治，一定要急诊治啊。这个时候您不要想说有糖尿病，我年龄大了，尤其是60岁以上了，我再等一等吧，看一看吧，千万不行，有病赶快去医院，而且最好直接去这种三甲好一点的医院，不要耽误。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啊，本身就是一个感冒，去基层医院然后就耽误了，治不了就严重了，再送到上一级医院的时候已经救不过来了。所以最好糖尿病本身您有这个基础病，直接去大医院啊，三甲医院来进行这个急诊的救治。哎，那么发生这种心梗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糖尿病病人除了预防感染以外，还要预防这个冠心病。哎，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到这个糖尿病病人一个这个中药的预防冠心病哈，治疗冠心病的这么一个中药的方哈。这个方呢是我们国家的名老中医陈文博老先生呢公开的一个家传的一个秘方。家传的这个秘方啊，祖传的秘方是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方呢叫六味煎药治冠心病啊，它的这个组成呢是地骨皮30克，丹参15克，生黄芪30克，麦冬10克，红人参3克，也是水煎服啊，就是每日两剂。哎，听众朋友呢如果就是说用得到啊，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也可以呢自己询问一下中医大夫也可以啊，来进行一个水煎服。 那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个小秘方啊，就是地骨皮30克，丹参15克，生黄芪30克，麦冬10克，红人参3克，水煎服每日两次。 对啊， 实际上呢这个方子它是无毒的，长期服用啊能够帮助建立心脏的侧支循环，并且呢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冠心病的患者。 对，糖尿病这个冠心病高发嘛，所以用这一款中药的这个秘方啊偏方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有糖尿病，您记着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有糖尿病一定冠脉里面有斑块，一定是这个心梗的高发人群，所以这个时候降斑块很重要。我们也在节目里经常谈降斑块，平衡血脂，用茶色素没问题，各个糖尿病病人都应该积极的应用。同时这个斑块里面是有纤维组织的，抗纤维化的这个手段加上是没问题的。 实际上养生之道是什么？养生之道就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对 啊，保护身体的健康，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说的这个一些方式方法，还有什么小偏方啊，食疗的偏方等等，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早晨八点半之后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另外呢，我们也是集结成了一个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啊，很多内容都是在这里边有，大家呢可以来查阅。当然这个养生集的小册子呢，大家现在是这个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的量确实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啊，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慢性并发症被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大血管并发症包括冠心病、